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982，我今年的愿望呢，就是希望我们在植树节种的树都能好好的、健康的长大。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每年北京的十月都是会刮沙尘暴的，就那段时间，大家出门都得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一张嘴恨不得就能吃半斤的沙子。所以呢，我不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或者是在我们下一代再碰见这样的状况。所以呢，我呼吁大家都跟我一起多植树造林，绿化我们的城市。 走过了这一片青草坡，有棵树在那儿等着，它守着你和我的村落，站立成一个传说。山楂树开满了花，落在你羞涩脸颊。山楂树开满了花，我等你一句回答。可是我天走了，纵然太不舍，别哭我亲。时间的尽头，你定会看见我唱着歌在等你，微笑着。最后睡成粉末，也有你为我而活。只要我还能被你记得，我就是不朽的。 17:04，又到了星期二。虽然今天外面真的是风雨交加的一个天气，但是坐在直播间里的我呢，还是很开心。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们俩今天这个组合用一首流行歌曲来形容的话，就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谁像夏天，谁像秋天？你不看视频，你不知道。各位好，我是夏天德华。 大家好，我是秋天小雨。那怎么来看我们这个像夏天和秋天的组合呢？就是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来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优秀除了演技优秀之外，对于我们这个节目而言呢，身材非常的优秀。 身材保持得太好了呀。 什么叫做保持得太好了？ 没有， 你为什么要给我挖坑？就是因为刚刚 我们嘉宾就在外面哦。 刚刚 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保持。 嘉宾上来的时候就不得不感叹，就是因为今天的嘉宾是一位武打演员。 哇哦！ 对，然后呢，我在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整体的那个精神状态跟我们普通人真的不一样，所以也很想挖掘一下，作为一个 是跟你们普通人不一样。 那你嘞？你不是普通人吗？ 就我们是一个类型的呀，非常的优秀。 不是，所以就非常想了解一下，作为武打演员，平时比如在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就因为感觉他们本来就很辛苦，然后平时可能也要很努力的来维持身材，觉得非常不容易。 镜头格外的挑人，在镜头当中身材都特别好的话，那我觉得私底下身材应该超棒了， 超级 棒，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是的，在我们第二个时段的时候，会把我们这位武打明星请到我们直播间来。首先就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最近有哪些全新的资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请一些教练来，然后跟大家说一些有关于健身的一些谣言呀，或者是大家没有就是 get 到的一些小误区啊。 嗯。 然后呢，最近在网上公布了一个健身圈最大的十大谣言。 好。 哎，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第一个就是女生练肌肉会变成肌肉女吗？ 这是很多女生一直以来的困惑。 嗯哼，也是你的困惑吗？ 我当然不是了。很多女生就说我不敢锻炼呀，一锻炼以后我的胳膊就会变得非常的粗壮，我的肌肉线条就太清晰了，可能没有男生会喜欢我了，也真的是戏太多， 想太多了。其实正常人的肌肉增长极限是 0.23 公斤一个月左右，就是它已经是它的极限了。 哦， 对，而且系统的增肌过程其实是一个很需要技术性的项目，所以绝大多数人的饮食水平，你就算再刻苦也练不成施瓦辛格那样很厉害的身材。 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情况是他练了半年两年你都看不太出来他有健身。 你说的是你的某一位朋友吗？ 我的某几位朋友都是这个样子的。 好，接下来第二个健身的误区谣言，就是跑步会让小腿变粗吗？哎，泽华，你的腿那么粗， 跟跑步有关系？ 你以前有跑步吗？ 有。 真的假的？ 对，因为我小学不是说那个时候我练踢球嘛，练踢球前会有很多很多关于腿部的训练。 嗯， 跑步有那种快跑啊、慢跑啊，还有那种蛙跳啊、交叉着跑步啊，种种的。这个训练长达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吧，然后我突然间呢就松懈下来了，之后之前那个肌肉已经累积起来，后来全变成了肥肉。 所以， 但它的这个维度就保持在那个维度了。 所以不是因为你没有做拉伸吗？ 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做拉伸。 嗯哼，多数人在跑步完之后发现大腿和小腿有一定的变粗，是因为跑步过后腿部就会开始充血 啊， 从而导致肌肉有一些膨胀。 是。 那如果你休息之后呢，充血就会被吸收，和减掉脂肪的速度相比，长肌肉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有的人会误以为跑步会让小腿变粗，其实不会。 后来有知识以后才发现，跑步完以后你不能够觉得太累了立马就休息，那是错误的。 你现在是有知识的吗？ 我现在是非常有知识的，学识渊博。跑完步以后你还要去让他的腿部有一个这样放松的过程当中，在走路啊或者是去拉伸啊，一定要给他拉伸好，不然你的肌肉线条会很难看。 哇哦， 是不是？ 是，也算是吧。 甚至好像还有一些专业运动员还要做冰敷。 冰敷？ 对， 我这个 就是训练强度太大，完了以后用冰敷再去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处理， 那跟咱们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毕竟不是那种专业的什么田径运动员。 但是跑步的时候姿势也很重要，很容易就把腿给跑得很难看。 那你跑步什么姿势？要不要现场展示一下？ 大家看我的腿型那么难看就知道了，肯定非常的吓人。 马上到了夏天了，大家如果每周关注我们健身板块直播的话，也许就可以一直看到他的腿型很丑。 像我这样的腿，夏天也不会穿短裤。 接下来呢，有一个误区是有腹肌力量强会比没有腹肌的人强。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谣言，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腹肌，只不过包括泽华你也有腹肌，只不过呢腹肌显露和体脂比的含量有关系。如果腹肌没有显露的人，比如说像我旁边的这位男主播，他不一定他的就是力量就比有腹肌的人要差。 而且其实有些人会觉得练腹肌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真正健身起来，你发现腹肌是反而最容易出来的。 说的好像你有一样。 我曾经有过。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吧？ 你知道我这个人真的是，我有一段时间就， 可能之后你有了腹肌之后，咱们两个也会掰了。 哎，我有一段时间还真的是非常勤奋的去那个健身，那个是每周每天1到2个小时。 连续练了大概有四周的时间。 是什么样的事情刺激了你？ 就是觉得闲着也，就是大四那会儿，觉得闲着也是闲着，不妨去健身一下。然后正好我那个教练呢，也是一个大学生，他也有那种很激情的感觉在。我们两个人就每天都去健身，都去做运动。事实证明，这一个月下来确实是有腹肌的。当时是真的有。 当时有没有留存一些证据下来？ 有一点偷懒，现在很后悔，确实应该留，不然的话就变成口说无凭， 可能一辈子再也找不回这个照片。 但真正的阿佳，你要坚持下来的话，腹肌是容易出现的。 对，腹肌是所有肌肉群里最容易出现的一块肌肉。 是不是男生会比女生更容易显出来？ 男生全身的肌肉线条都要比女生容易的多得多， 更快一些哈。 对、对，因为男生本来的雄性激素就要高， 对， 女生是因为有雌性激素在抑制，所以这就是在肌肉上面非常难。 但你也不要说我现在200多斤，然后我练一个月马上就出来，也要跟你自己的体质成正比啊。 你在说谁？ 我在说200多斤的朋友们。嗨 接下来这个公认的十大谣言之一呢、还有就是连续运动超过40分钟才能有效减脂，而且运动必须要出汗，这个我之前也听说过。因为之前一直在跑步机上面的时候就觉得说30分钟好像没有什么用， 是 对，一定要超过30分钟。但是其实减脂的本质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如果你消耗的热量大于你摄入的热量，你就是可以减脂了。然后呢，现在被公认为减脂效率最高的运动就是我们在健身房很经常会遇到的那个 HIT 啊。 对，所以你流汗多少和你跑步坚持的时间有多少是不成正比的。而且如果要是一直以一个匀速的时间来做一项运动的话，可能身体也会到达一个疲劳期，它可能也就不会再刺激它去减少脂肪。 是， 嗯哼。所以你之前有一直在跑步机上跑步吗？ 我是一个不太爱跑步的人，我觉得很无聊。 嗯哼。 但我跑步有一段时间，我频繁去跑步是为了能够减脂，然后那个时候会戴着耳机听歌，我能坚持45分钟左右，因为也是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嘛，必须要跑到40分钟以上。不过就是如果你一开始跑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很累，这样的话你可以先把这个速度放低一点，放慢一点。 嗯哼。 但是时长你真的得坚持在40分钟以上，如果是半个小时的话，好像听说是没有用的。 而且有些人很奇怪，我周围有一个男生朋友，他是那种体重基数非常大，然后呢他可能本身的运动天赋比较强，所以他在跑步机上跑50分钟都不累。 哇， 很奇怪。 但也不能跑太久，50分钟就可以了。 嗯， 不累的话肌肉也差不多了。 对，所以其实跑步机这个事情还提醒大家，也可以有一种方法，是之前我的教练教给我的，就是你可以1分钟速度很快，然后1分钟速度很慢， 这个就会比较累。 对，这个比较累，而且 但强度是在的。 对，这样的话会加大你的那个心肺功能的锻炼，会很好。 对，但是你刚才也说到你那个朋友之前不太怎么样的，他可能现在在路上在听我们节目呀，要不要跟他打声招呼？然后大家都可以记住他的名字。 那个朋友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朋友。 对啊， 是另一位朋友。 那也没有关系啊，可以说出他的名字，让大家都知道嘛。 不要，接下来呢，有关于健身圈的十大谣言的之一就是蛋白粉伤身体和只有吃蛋白粉才能长肌肉，但其实蛋白粉并不是神药，蛋白质的补充需要看强度，只要基础饮食能够跟上训练节奏，就没有必要用蛋白粉，因为蛋白粉完全可以用鱼肉啊、鸡蛋呀、还有牛奶这一类的来代替。也希望如果正在健身的大家可以通过一些计算的方式来算一下自己每天需要多少蛋白。提问，泽华，你现在体重大概是70公斤左右，对不对？ 往左就好了。 你是不是不想吃？ 对， 就是。那你认为你一天需要多少蛋白？ 哎呀，我这个我还是真的没有注意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是以鸡蛋来说的话，3到5个吧，蛋清。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计算，每一公斤的重量需要1克蛋白。也就是说，像泽华这样的男生，一天所有的蛋白质加起来至少吃到70克才够的。 70克。 对，然后呢，一个蛋清的蛋白是3克左右。 我的天哪！ 对，一个蛋清是3克左右，但是你不用都吃蛋清来代替。你平时吃饭里，你比如说鱼呀，然后虾呀，还有牛肉啊。羊肉这些所有的肉类产品里都是有蛋白的。 我的妈妈算是一个奇葩，也不算是我妈妈，可能是我奶奶的问题。我妈妈在怀孕和生我的期间呢，奶奶说你要摄入大量的蛋白，这样你的身体才健康，你肚子当中的我的孙子才更加健康。我妈说她那段期间连续 一天吃100个鸡蛋吗？ 连续3个月真的是一天吃100个鸡蛋。 真的假的？ 真的。蒸鸡蛋、煮鸡蛋，然后那个鸡蛋汤、炒�鸡蛋，总量加起来有100个。 每天吃100个，还是3个月吃了100个？ 每天吃100个。 那你妈妈当时的身材有发生巨大的变化吗？ 也侧面说明我们家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优渥的嘛。 你们家太 有 钱了呀，鸡蛋很贵。 对，有发生变化。 我的天哪， 我妈之前是那种100斤以下的身材漂亮的女孩子，自从生完我之后体重很难下130斤。 大家也不要盲目追求去吃很多的蛋清，因为如果你的身体摄入蛋白太多的话，就比如像刚刚她妈妈，如果你要算的话，一天100个鸡蛋就是300克蛋白，但是她要吃别的，对不对？ 对，她会吃肉啊。 对，其实你如果吃了摄入过多蛋白的话，可能会就是你知道吃了蛋白的后果是什么吗？ 自己就变成蛋白吗？ 不是，就是很会排出一些就是 啊气体。 对，排出一些气体 啊， 它多余的就不会被你身体吸收啦。 哦、啊、原来是这个原因。 嗯， 但我之前还听说过这个蛋白粉不能吃太多，吃太多的话会让男人的身体变弱。 这个我倒不清楚，但是我之前有跟我教练讨论过、就是说蛋白粉那个一整勺是26克蛋白，但是其实因为它是粉状的，所以真正能够吸收到你身体里的能有5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 也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说盲目的去依赖蛋白粉，还是要通过正确的饮食，因为你通过饮食摄入的那些蛋白才是真正能够吸收到身体里的。 是的。 嗯哼，那其实说到这儿呢，也是说明练跟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会吃才能够练得更好。那吃饭呢就要从早餐开始。 那这时候应该接一个那个什么，爱吃才会呀。 要不要回找一下伴奏带给你单独演唱一下这首歌曲。 来了，看一下早餐怎么吃吧。 我们来看一下有3款早餐可以做的快手卷饼，来看一看适不适合你。 这顿早餐有肉有洋葱，哇，看起来非常吸引人哎！好期待有一天早晨起来可以吃到这样的早餐。 对啊，因为之前有很多人还问我说，吃肉会我今天要减肥，我不吃肉了。但其实只要你不吃肥肉，肉里面是蛋白质含量很充分，不会让你长胖的。 提问：刚才那样的牛肉，你不会觉得有点早晨吃口味太重吗？ 我可能一睁眼会吃不下，但如果我今天起得很晚，当做早午餐来吃还 OK。 你不是每天起床你看哦，下午3点了呀，我的天哪！ 怎么可能我那么勤快？ 现在是一个蛋饼。 嗯。那你早上会爱吃这样的就是摊的饼吗？我会喜欢。 你说就这样吃吗？不配任何的菜？ 我比较喜欢配老干妈耶。 那很油腻哎。 就是 你不是健身小姐吗？ 就放一点点就很香，早上起来有的时候会放纵一下。 哦，它是这个样子。 哦，它是把刚刚做的那个肉放在这个饼里面。 嗯， 这样就会有食欲吗？ 完全有食欲。接下来做这个像 有点像那种蔬菜卷儿。 哎， 它会先把菠菜在开水里面烫一下。 好健康呀。 还要放到破壁机里。但是我觉得可能像这样精致的早餐，对于咱们这种又懒又比较忙碌的人来说，早上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来给早餐。 大家好，没有咱们，只有他自己是又懒又没有时间。我很勤快呀。 那你早上做这个早餐给我带来，让我尝一尝啊。 那你要给我费用了。 很过分。 他是把一个鸡蛋放在这个面粉当中打匀、 嗯、是的， 把刚才用破壁机打碎的这样的一个菠菜汁儿直接打到这个面粉当中，现在变成了绿色的面粉。嗯，看起来非常的吸引人哟。 这种面好像吃起来摊成的饼吃起来要比那种白面要健康一些， 口感也会有不同。 嗯， 我跟你说咱们身边确实有不少人是勤快的。 谁？我反正我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我确实身边有不少是他们真的起来愿意做早餐做很久的。有一个朋友他做早餐可以做2个小时。 真的假的？那几点要起床呢？ 6点钟，然后8点钟全家都可以吃上早饭，他觉得非常的幸福。你不要以为他不上班哟，然后他就去上班喽。 他有孩子吗？ 当然了。厉害吧？ 佩服佩服。 这个做起来真的是很精致的。 里面还放了那个很高级的芝麻菜，非常口感很好吃。把它们统一卷成一个很大的饼之后，再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哇，这个看起来我会很想吃。 精致的早餐男孩，早餐女孩。 接下来这个叫什么鸡丝荞麦卷儿， 鸡丝荞麦卷就是鸡丝荞麦卷，什么叫做什么鸡丝荞麦卷？什么是一种特殊的材质吗？同样还是把这个鸡蛋打到面粉当中去、嗯、但你看它刷的油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看似是橄榄油，不是橄榄油，是花生油。 哎，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橄榄油的颜色没有那么深。 哇哦，你还知道橄榄油的颜色， 有文化吧， 太有文化了。 现在是把这个面饼，哎，鸡肉 啊，把鸡胸肉用手撕成丝， 手撕鸡胸肉，然后花椒是吗？ 对，花椒和黑胡椒放进那个研磨瓶里面，然后撒在鸡胸肉上面。 哇塞， 再倒入5克的橄榄油，把它拌在一起。 现在是傍晚5:20， 我真的很饿。哎， 哇塞，西红柿新鲜的，切成一片一片， 嗯哼，再铺上一些藜麦的米饭，这样很健康。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藜麦是一种蛋白含量非常高的食物，而且还有饱腹感，所以很适合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来吃。 这样早餐如果外面有售卖的话，我愿意购买。 那如果是自己做的话，你就不愿意尝试了吗？ 我愿意尝试，但可能会在周末不上班的某一个早晨。 那你可以早上邀请我去你家吃早饭。 从明年开始吧。今年毕竟还是要上周末的节目的嘛。 好了，刚刚我们是看了一个教大家做早餐快手卷饼的，其实很适合。也不能说，我本来想说适合生活很清闲的女生，但是你又说你那个朋友很忙碌，可是也愿意做早餐，只能说适合热爱生活。 嗯，对于生活有追求有品质的朋友。 那咱们两个都是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追求和品质的人咯。 希望我们可以变成对生活有追求有品质的。各位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都可以。 嗯哼，是的。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想跟大家聊一条资讯，就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震惊我的消息，然后上星期没有说，是因为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来去跟教练呀还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人来证实这个事情。就是微博热搜上面上周有一条消息是说，平板支撑超过10秒就毫无任何意义， 超过10秒就毫无任何意义，很适合我这样的人去做啊。 然后我听到了之后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在训练当中经常会以平板支撑这个动作作为结束。 嗯， 所以呢因为这个是加拿大专家说的，他说平板支撑超过10秒将毫无意义。如果这个言论是出自一个普通的教练，或者比如说出自于我或者泽华，那可能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变成笑话。 对，变成笑话。但是呢，因为这个专家他是加拿大的脊柱生物学教授，是脊柱运动学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所以当他发出这样的论断，在健身圈瞬间就引起热议了。但是呢，后来也有一些人辟谣说，其实大家是误解了他的意思。 嗯， 就是他做这个实验是想要对比静态运动和动态运动的锻炼的效果差异，结果呢他就发现少量多次也许会更适合初学者，这样还能够避免损伤，也更容易坚持。那对于不经常健身的人来说，平板支撑没有意义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他身体的核心肌群并不发达，它们作用主要是维持脊柱的正常生理功能，就是腹肌那一块。所以呢，久坐的上班族和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群，这个脊柱的肌群和核心力量会比较弱，所以这个加拿大的专家才会说，对于他们来说，做平板支撑超过10秒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少量多次。 对，少量多次是 OK 的，但是确实还有一点证明说，如果你支撑的越久，表示你的核心力量越好 啊。那少量多次听起来很累哎，你就做8秒，好起来，站起来了吧，然后你又要蹲下去再来一次，是不是变成了变相的那种那个波比跳了？ 也还好， 应该站起嘛，然后蹲下，然后再撑起来。 对啊，就是训练啊，如果训练不累的话，你练什么练？ 嗯。 气生气摔。然后呢，如果你的腹肌训练当中有平板支撑的动作，专家也是建议说，等到腹肌感觉到酸胀的时候，核心紧绷的时候，你就可以休息30秒，然后再进行下一组的训练，建议每一次做4到6组就 OK 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硬性的时长呢，以前大家可能说我坚持1分钟，坚持2分钟我再休息，现在的话你只要感受到你的那个紧张感和那个状态在的话，你就可以休息30秒了。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他做这个实验是想告诉大家，平板支撑确实是撑的时间越久，证明你的核心力量越好，但是你撑那么久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嗯， 这个是事实。然后在 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红的退伍军人，是咱们国家的退伍军人。这个老人呢，以10小时1分02秒的成绩，在成都的 CBPA 展览会上打破了平板支撑的世界纪录，他撑了10个多小时。 我的天哪！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退伍军人他的这个举动，让大家重新掀起了这个平板支撑的热潮，就觉得太厉害，能撑10个小时。 我突然想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前段时间有一位人撑了4分多钟吧，他还要挑战7分多钟，很厉害哟。 有一位导播老师撑的就是7分多钟， 当时就7分钟，他挑战14分钟。 对，因为你当时撑2分半，他说他要撑3个你。 对，然后他撑7分多钟。今天这个我们最后一条消息呢，只是要告诉这位导播老师，你撑了7分多钟其实是没有用的哟。 导播老师现在也不在我们直播间呀， 可以给他剪下来，把这段视频留给他哟。 好了，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呢就是这些，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在第二个时段当中，我们就会把我们今天的神秘的武打演员嘉宾请到我们直播间来，身材非常的好， 太期待了。 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直接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一会儿见。 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玩命的证明自己 啊，所以武戏很少， 玩命的追求梦想， 嗯，那就文戏比较多，武戏比较少。 我觉得他首先还是个动作片，但是一个有情怀的动作片。 哦， 他所有打戏呢，只是他情感的一种抒发情感的工具， 宣泄， 一个宣泄，一种工具。并不是我们之前看的电影就为了打他。 嗯， 因为这个电影其实到现在呢，上映到现在呢，很多人评价是可以打哭的，你打哭你的一部动作片。 太疼了呀，都给打哭了。 就是看了这个武打戏的部分，可能心灵上也会有一些触动。 很感动。嗯， 招招致命，全打到你的心上去。 打哭你，就是我想对泽华说的话呀，很想打哭你。 要不然你跟李炳元老师两个人对打一下，看看谁更厉害。 我打不过李炳元老师。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玩命这个电影的海报。是在3月30号上映的是吗？ 对，3月30号上映，现在也在全国和爱奇艺同步上映着， 已经可以看到了， 已经可以看到了。 嗯，这个海报当中是张力很强的， 嗯， 然后背后那个隐形的那个影子就像是一个武打的一个巨人一样， 很酷。大家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然后来更多的了解一下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关注我们直播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关注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和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进行收听收看了。 嗯哼， 既然刚刚我们看了海报，我这儿还有两个我今天在转格式的时候看了以后非常热血澎湃的两小段视频，都是玩命这个电影里面展现功夫的片花。 看完小视频你就哭了吗？ 没有。 被打哭了吗？ 没有，他这个视频是很充满热血的那种，所以看完之后我很想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下，但是我没有哭，可能得要电影院之后才会哭吧。 啊，你这哭点真的是太高了。来， 其实我觉得跟刚刚那个海报带给大家的是差不多的感觉，就是张力很强。 太厉害了呀，在这个刚才那个非常短的片花当中简直就是个飞人呢。 这个片花不是我们的预告片， 是 我们的预告片是比这个精彩很多很多。 对， 这是我之前剪的一个小视频， 嗯， 一个在网上发布的一小视频。 嗯， 有好多个前空翻。哎， 那个是大货变啊。 什么 大家知道吗？跑暴力街区的看过没有？ 看过， 看过。 对，这个是翻的那个，就是《暴力街区》的男主角大卫。 哇， 所以当时翻的很酷啊。所以在电影里面会有更多精彩的表演，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电影院。 请问，这样翻来翻去，你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也是真翻吗？ 当然了，因为我们这个电影的走的主要是写实 啊， 写实， 不会找替身， 不会，没有替身，几乎也没有什么威亚。 小雨，你觉得那个翻难不难？ 太难了呀，我一辈子也翻不了。 所以实际上你操作起来，对于你而言那样的一个翻，我看来啊，叫前滚翻那样的一个动作是难度的吗？ 前滚翻能不能说洋气一点？ 前空翻，对，前空翻。对于你而言有难度？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像你现在说话一样 很容易啊。 不是，因为你们是在做主持人的，所以你们的口才就会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是玩动作的，所以这一些对我们来说也是基本功。 好酷哦。 毛毛雨哦， 在演这部电影之前知道有这些动作之后会去特意练习一下吧？ 没有。电影是这样子的，是会跟着剧情跟人物跟故事的发展去设定的。 嗯哼， 设定完成这个动作，电影里面需要什么样的动作，我们就要给予什么样的动作。 哦， 嗯， 那你看到这么多打戏的时候你会很兴奋吧？ 其实拍打戏就是必须得保持一个很兴奋的状态，很有激情的状态，不然的话你出来那个感觉是没有张力的。 嗯哼， 因为打的感觉大家一定要传递出来的是热血澎湃的感觉，那你自己都不够激情，没有热血澎湃，那你怎么可能传递出热血澎湃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咱们中国人都很喜欢看武打戏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武打戏能给大家带来那种就是浑身就变得很热的感觉。 也需要一个出口嘛，生活当中压力太大了。 对，我这还有一个比较短的片花，我们再来看一下。感觉拍这部电影真的很累耶。 真的， 老师刚刚那段小片花里面就是被打到流血的那个是真的吗？ 那个，是吗？ 嗯， 当然是假的了。 我这， 你说把演员打成这个样，那个演员可能会起诉你。 但是打肯定 是真的，是真的， 是真的打出血了。 所以说你们在之前的动作片里面没有看到这样的，我说脸的变形， 嗯， 脸的变形， 真给他打变形啊？ 这是真的。所以两位在之前的动作片没有看过这样的吧？ 之前不都是慢动作啊，或者通过什么高科技的手段？ 对，他脸也没有亮，我们这个全是实拍出来的。 天 哪！ 那拍完这样的镜头，演员本身是要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吧？ 肯定得休息啊！打完这一条之后，然后你看了看的是一条，其实我们拍摄的时候有可能会拍好几条。 天哪！ 然后拍完一条，让他休息一会儿，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再继续拍。 那两个打对手戏的人会不会打着打着急了，就真的想打起来？ 那不会，因为一个舞者首先他有一个。道德标准，有一个约束。如果一个舞者没有一个约束的舞者，他注定成不了气候的。 各位听众，各位看官，想要告他们的，赶紧告一下啊！真的是真打，听起来觉得很疼，很吓人。 不是，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出于，如果是真打的话，会让电影整个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真实感。 而且这其实也是一种专业程度。 对，我觉得因为之前我们看的动作片呢，之前的动作片是另外一种感觉，是看得很刺激， 嗯， 很精彩。但是你，我这次拍《玩命》，我所传递出的核心的是，我要传递出让观众感觉到很疼， 啊， 对，所以很疼，那你怎么去做啊？你精彩，你可以炫一些，镜头炫一些，你可以飞得炫一些，只要观众觉得精彩就可以了。但现在呢，我觉得动作片需要有那么一丝改变了， 嗯， 因为现在最缺乏的也是最真实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最真实的东西才是最能触动人心的东西，所以这个电影不管是情感故事还是主角，还是我的武打设计，我都突出的是写实，写实走心。嗯，所以像这种武打动作，如果说很能借位的，因为我们还要借位去拍的话，观众都知道怎么去借位去打了，所以我们要结结实实打，让观众感觉结结实实的镜头给他五五位清清楚楚的打在脸上，这样观众哇，超有那个震撼力。 对，真的很震撼。 就是看这部电影，打在演员身上，疼在小雨脸上。 为什么疼在我脸上？要不然咱们两个 真真切切的痛感吗？ 咱们两个去众筹拍一个这样电影吧。然后 你来打， 我打你。 那我可以回击吗？ 可以。 哎，请问以前的那个假打是怎么样的一个借位法？ 是这样，不是以前，中期就前几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会打的演员在拍动作片，他们是靠脸的， 嗯。 脸是绝不可以受伤的， 本身是没有就是没有打的这个能力， 他没有武打功底， 嗯， 他从来没有这个动作的训练， 嗯， 所以就会直接拍打戏，所以呢呈现出来就是完全是永远是一张脸，镜头给脸的时候他出现了，一打他就走了，替身上。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是不是应该把名字说出来啊？ 很想知道是谁。 太多了。 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半小时，可以把所有的名单写列出来。 可以写在一个小本本上。 因为这样，我觉得是这样，术业有专攻嘛。因为我觉得动作片呢，我们的前辈们呢，真的用血用汗，付出太多的牺牲，才换来今天动作片的辉煌，以至于走向全世界。我觉得在全世界中国动作片是最有代表性的， 那是一定的， 所以这是很多的前辈，像李小龙、成龙、李连杰啊，他们做出很多牺牲才获得这么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前几年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中国动作片已死，这个词出现之后呢，让我觉得其实作为每一个动作演员呢的内心是感到非常悲凉的， 嗯， 所以说作为每一个动作演员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梦想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但在追求梦想同时呢，我觉得多少还应该有一点 坚持， 对，有一点责任感和使命感。 嗯， 我觉得前辈呢，他们既然打下这么好的辉煌的战绩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就应该 把这条 延续下去， 走下去。 对，就应该延续下去，而不是任人践踏。 嗯， 只有这样的话，我觉得中国动作片才可以继续存活下去。 嗯， 因为跟国外好莱坞抗衡的只有一种类型片，只有动作片。所以玩命呢，这一次也是我建立了这个基础上，真的是拼尽全能来拍摄这部玩命。其实我也想告诉所有人哈，中国动作片未来很有希望，继续保持的更加辉煌。 嗯 嗯，提问比袁老师，就这个中国的动作片跟好莱坞的动作片，它的拍摄有什么区别吗？ 我举个例子吧啊。我们现在都看那个《环太平洋》了，这是个好莱坞大片， 最近很红。 如果在之前来讲的话，这个片一定会风靡全球的， 对， 在中国一定会爆掉的。为什么没有爆掉？因为只是满足你视觉的东西，它的生命力是极其的脆弱的，它可以给你一下， 他给你多下来，你会觉得你会很疲劳。人是感情动物的，我觉得这种打，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些 心灵上， 对心灵上的东西的。因为中国动作、动作功夫呢，手枪武术呢，它是一个具有文化色彩的一个比较深刻、比较底蕴的一个。所以你看，我们自古以来，我们为什么喜欢看黄飞鸿啊？是不是？为什么喜欢看叶问呢？它不光是一个动物，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特色， 它那种精神、 气节。它是用功夫来证明我们的一些东西。 对， 并不是说，并不是我们去靠这个功夫。去，就像去 不是为打而打 啊，对，不然就像去卖艺一样， 不是靠这个动作来吸引人，而是靠内心的一些情感。 对对，所以我继续把这个话题说下去啊。环太平洋呢做得很炫，我相信比之前做的还要炫。 对，我很多朋友看了之后都说太酷了。 对对对，他们拍摄我跟你说怎么拍的，演员过来之后往那一站之后，好了行了，还一打直接他拍摄，你看我们看的所有的场景。都不是真实的，全是电脑做出来的。 啊，他 甚至两个人打斗，都是用比方说我跟你讲哈，咱们两个打，好莱坞很多一些 不要你跟他打， 我不我就跟你打， 不我不要跟你打。然后呢？ 然后呢？他们的科技发展好在什么？发展到什么程度？其实挺可怕的，就是他们演员在打的时候呢，他们你看的不是替身，是自己在打，但是其实不是他在打，是替身帮他打。 天哪！ 对，他会做一个脸膜，你知道吗？作为脸膜，这个脸膜做得很像 哦， 然后贴在这个脸，这个替身 电脑上那 对 那个形象上， 贴在这个替身这个身手很好的脸上， 哦， 所以就是他在打，然后后期再处理，稍作处理的话根本就看不出来。 我的天哪，小雨，我也可以去好莱坞做功夫巨星了，我的梦想可以实现了呀！ 你可以做替身， 来吧，各位导演，赶紧把我牵过去吧， 赶紧来吧，给他打拼吧。 然后我们这边呢， 然后很多的还有很多场景都是电脑，全电脑做出来的。那我们这边，我觉得真正的动作片，咱只说动作片吧。 所以我们先以玩命来 玩命来讲的话，我们所看到的全是真实的， 场景是真实的， 场景真实，人物真的，打打拳拳到肉也是真实的。 哇！ 为什么这部电影？我相信，我觉得我们那个片子《环太平洋》是高于我们很多很多倍的投资的。我觉得这是无法比拟的，因为那个钱，那个戏真的是用钱砸出来的。 对， 我们是我们用情砸出来的。因为我们那个电影，我觉得唯一的区别的是什么吧？哈。你看环太平洋的话是你会觉得很精彩，不管好不好看你一定会觉得很精彩，因为为什么？因为它钱花到了，眼花缭乱，但你疲劳不疲劳那个因人而异了哈。但是动作玩命的最它的最大的比较之处在于是玩命，你看完之后你会被感动到。我相信这在那个环太平洋里，或者在科技以科技来擅长的一个动作片里，这是很难去达到的。所以玩命这个戏呢，首先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金，第二是呢，我们只能真实写实。不光就有钱的话，就有资金的话，我一样还要坚持这个路走下去。 也就是说，各位，如果你要想看那种拳拳到位，追求那种真实感的话，玩命这部电影是可以符合你的种种的这样的期待值的。但是请问你在拍这个影片的过程前后啊，会不会需要大量的一个准备？为了拍这个电影，提前多少个月就开始进入到一种训练当中去？ 因为身体也是要有一定的准备，才能去来完成这个戏。 对于我来讲呢，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一个专业运动员，专业武术运动员。其实我准备这个事情呢， 每天都 在 做。 没有，我每天都在准备着。 就时刻已经准备好了， 对，也准备得很充足了，所以在我的概念里你根本就没有准备的概念， 随时上。 因为什么？因为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拿出来。 你每天都有在训练吗？ 我每天都会锻炼，因为我没有胖嘛。其实 您不只是没有胖，您身材非常好。 对，其实我一直在保持，因为动作演员是这样的，你生活中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大的好的身体素质，好的爆发力，好的体能，你镜头上你不可能打出冲击力那种画面，这一定定的。 对， 为什么？你看我们看李连杰的电影，看甄子丹的电影，你会觉得哇，这拳打得很漂亮也好，很过瘾也好。哎，你再看其他人打，同样是一拳，同样是一脚，哎，你就觉得没有那种感觉呢。 对， 所以你现在生活当中每天也会打拳？还是去健身？ 我是其实啊，运动啊，健身，打拳，都通成为一种锻炼模式吧。其实我是把锻炼模式呢，人都是需要有信仰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都应该有信念。我呢是把练功的当成我的信仰的，当成我的信念。 那你的练功是怎么样的一个练法呢？ 我每天都会，除非我特别忙的时候，我没时间情况，但是有时间我争取时间， 时间多的话，我会去做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就是去公园里面的 跑步。 我觉得 室外的跑步， 对，一定要去公园里面。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去马路边去跑步。马路边去跑步呢，你看似你在锻炼，其实你在伤害你自己。 差别在哪儿呢？ 差别在于你看那个空气质量，主要是空气质量。因为公园里面它的二氧化，我们为什么要跑步呢？我们要打开肺细胞，要把毒排出去，要替换，用好的空气把它给替换掉。如果你在马路上跑的话，那个灰尘那些东西，它替换它更加会伤害到。 它会有汽车尾气的。 对对对，所以说跑步有从另一层的解释来说，它也是一种排毒。 嗯， 那你跑步会跑多久嘞？ 其实我跑步的话，我最低的话，正常情况下最是五公里起的。 五公里。 对， 五公里一个小时。 哎，哪有二十分钟吧？ 二十分钟左右。 我可能会跑两个小时吧， 我跑五公里大概35分钟，很慢。 其实你建议大家跑太长时间也不行的， 嗯， 会对你身体有伤害的。因为锻炼呢，一定要适可而止。因为为什么？你看运动员的寿命，真正的职业运动员的寿命都不会太长 啊。 对，因为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就你不要过量。你看你每天都强度超负荷的去锻炼的话，其实对身体的耗损是非常大的。 嗯， 但是呢，对我们专业运动员来讲呢。 那这五公里等于算是一个热身， 你顾不上生命了，你只能要出成绩。说出完成绩之后，现在呢就保持运动量，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嘛，年轻的时候都好说一点，恢复能力会很快，但年龄大了之后呢，你就要像我们来讲，我觉得都对这个度啊，必须有度的掌握了。所以对于平常的一些上班的一些，比方说一些朋友们呢，也是锻炼呢，我觉得一定要保持一个度，千万不要太过量。 嗯， 此刻应该想起，当你老了， 头发白了，还唱 锻炼量也要控制啦。 所以老师，现在您处于一个这样的宣传期，也还是会抽空去公园跑步吗？就已经这么忙 了，公园没有时间了。我现在如果说分两种，一种有时间的情况下，我很少会选择在健身房。 嗯哼， 我更多的我只要有时间，我会去公园。在公园就还有大家就千万一定要看天气，如果天气有雾霾的话，千万不要锻炼。 嗯， 一定要选择天气晴朗的时候去锻炼。 但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可能有雾霾的天气比较多。 那你就看我都会下一个软件，或者看天气良好的情况下，你就可以锻炼。但是如果有雾霾的话，你锻炼的话，还是那一句话，你是在伤害自己。 总之就根据天气情况吧。 对对对，因为我们要明白一个目的。所有东西我们不要去看形式， 嗯， 不要用形式欺骗自己。 嗯， 有很多朋友觉得啊，我在锻炼我就会很健康， 说的不是你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理。你觉得你不会，你觉得哎，我今天我锻炼一下，我觉得很健康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嗯， 对，我们要的是最终效果是让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是的，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你一定要，在锻炼的同时呢，你一定要天气啊、环境啊， 嗯，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提问，跑这五公里只是一个热身的一个状 态，热身仅仅是个热身。 那热身完之后呢？ 热身完压腿啊，伸伸筋的，然后打打拳的。 就在也是在公园当中打拳。 对，在公园打打拳。 是打哪种拳？ 如果有朋友跟我一起的话，我就会拿着拳把。如果没有朋友一起，我就打。 如果有朋友一起的话，我就打朋友啊。没有朋友一起，我就打树啊。 今天现场泽华可以来自告奋勇的当拳把。 不不，还是 可以在我们 你比较合适。 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呀。 那提前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我先走了。 如果狭小空间的第二种就是狭小，特别没有时间，空间比较狭小。 嗯， 我就会在酒店里啊。在酒店里，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有一颗运动的心的话，场地无处不在。所以在酒店里我一样我也会锻炼呢，比方说做一些像刚才你们说了平板支撑啊、俯卧撑练习啊，或原地的一些高抬腿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 哎，你原地高抬腿的那种是30秒快速、30秒慢速这样交替进行的，还是 这个我觉得我很少算时间。我很少，因为很多人会喜欢 做到 高抬腿，很少算时间。 高抬腿很累啊， 很少去掐多少秒。 那就不掐，直接做完了就一看啊，一个小时了，好了。 对，我锻炼我真的很少看时间，我一般都会跟着我的能量、我的体能来算。所以我做，我感觉做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就是这样子。一定要让感，因为运动你一定要让自己感觉到累，感觉这运动你就有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你得让自己感觉到累了。感觉到刺激到你了，它会有效果。 嗯， 如果你仅仅是哎行着弄两下了之后，那你怎么可能会有效果呢？ 你从小就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吗？ 因为小的时候呢，练武术是 家长要求的。 对，你不是想那个时候是被逼的 啊， 教练呢家长都管得很严的。 你从几岁开始练武术的？ 我是从11岁。 哦，11岁开始练还挺苦的。 对，11岁。 而且因为我觉得李炳元老师一定是运动天赋很强的人才能坚持这么多年下来，不然因为我觉得武打演员他的很多强度是咱们正常人所承受不了的耶。 对于11岁的孩子而言的话，从小练武术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呀、 啊、你当时没有想过放弃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爱好，你很喜欢这个、 家长的爱好， 因为从小的不对家长也有 方便看一些武打电影被吸引了。 对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都是看中国动作片长大的，是不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英雄梦。 嗯， 你也一定有一个英雄梦， 一开始就说了，对，动作巨星的梦。 对，我觉得你也会有一个英雄情节。 对 对，因为每个女孩心目中都有一个英雄情节，男孩心目中都有一个 希望自己是个女超人。 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被动作片的可以伴随了很多我们童年过来的、所以小时候练武术，说说我是深刻受这个影响。但练武术为了爱好成为心目中的英雄，但练其实走上路之后其实不是那样的。 哎， 你会觉得哇，跟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其实还很艰苦，很艰苦。 对啊，看起来很光鲜亮丽，但背后一定还是要付出很多心力。 当你付出很多时间很多年的时候呢，你再往下走的时候就不是爱好这么简单了。 嗯， 我们最喜欢听的就是心酸泪了。 不是，我觉得成长史吧，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成长史嘛。 嗯，稍事休息一下吧。 对，有点时间关系，我们一会儿在第三个时段当中会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李炳云老师的辛酸史，很喜欢听别人的辛酸。 我觉得可以换一话题的。 欢迎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进行今天节目的收听收看。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一会儿见。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虚掏，你像我的幸运 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8:0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依然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之前有一个成为功夫巨星的梦，后来破碎了，但是刚才通过跟李炳源的交流之后发现，哎，我这个梦还是可以重拾起来的，泽华。 可能想多了， 因为只要有绿幕在，只要有这个技术在，大家都可以。但是 带一个那个脸膜吗？ 哎，但是真的的功夫还是要真刀真枪的， 对对对， 你真的会打的。 是的， 所以今天请来的就是会打的一位。 嗯，那再次欢迎我们今天做客到潮流梦工厂的嘉宾李炳渊老师，欢迎您。 嗨，大家好，潮流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炳渊。 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和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听收看了。 是，有一段时间网上流传这样一张图片，就是范迪塞尔，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我很喜欢他呀。 对， 但他很奇怪你知道吗？因为 就是这样的， 对，他只有在拍戏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才是身材特别好。 嗯， 然后平时都是 那个身材好的会让人害怕的那种。 对，然后平时就只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的胖子，大肚腩。 嗯， 这样前后对比照他的特别多。请问你会有这样放纵的时刻吗？ 这是专业动作演员和业余动作演员的区别吧。因为范迪塞尔， 范迪塞尔，艾特范迪塞尔， 艾特范迪塞尔粉丝， 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不开心的，因为我相信他一定会喜欢中国功夫。 嗯， 他一定喜欢动作片。 嗯， 对，他喜欢动作片，他就一定会尊重动作片。 是， 所以说对于范迪塞尔，我觉得他对老百姓我们心目中哈应该是动作，应该偏动作一些，动作演员。 对，他也是好莱坞的动作巨星。 因为他生活中怎么？他生活中的他回到生活中的一面，他生活中是没有功夫的。 但是 生活中 的时候， 他生活中是没有运动这个什么武术像那个这个专业这么一个概念的。 嗯， 所以他回到生活里面可能就回到真实里面了。但电影里面他是那动作电影，那必须的，他要成为一个动作明星，他必须要会打，所以他会在提前会半年甚至一年要为他这个角色做准备。 嗯， 也就有些演员是生活是生活，拍戏的时候那个专业度是要在的。 对， 对于李炳渊而言的话，生活跟这个拍戏是一回事儿。 对，一回事儿，就不会分开的。嗯， 是衔接在一起的，就是我随时准备好，有任何动作片来找我邀约，那我就可以随时打。 那你说你平时在家也会来一个前滚翻，来后空翻？ 人家是前空翻，不是前滚翻 啊。对，前空翻。很厉害，但也觉得有点吓人，有点疼的感觉。 嗯， 我连做前滚翻都觉得很难。 等会可以在这做一个。 真的吗？ 我前滚翻吗？前空翻就算了。 前滚翻就小的时候就是把头那样滚过去。 我很害怕，因为小时候体 很容易折到头， 很怕会把那个颈椎的那个部分给窝坏。 所以你从小是不害怕这个的是吗？你会引以为豪。 我有小时候没有害怕的概念呢。 哦，真的呀？ 真的没有害怕的概念，因为小时候也经常受伤。 嗯哼， 你像我们练舞的时候，你这崴一下，那摔一下，那窝一下， 这属于非常正常的，你不足为奇，因为身边你到处都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武打演员从小到大训练的道路上，会有那种很惨烈的，比如说骨折呀这种情况发生。 骨折都不算惨烈了吧？ 其实我最惨烈的就是在《玩命》里面。 嗯， 《玩命》这个电影，《玩命》这个电影真的包容了我的一切。这个电影也是我看的很重的一部电影。我这个电影我看的不光是我的一部电影，我看的还是一个目前就是我想做出一个就是具有时代标签的一部电影。这个电影为此呢我做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因为你们还没有看过，希望有一天你们看一下这个电影，在摩托车那场戏。因为我从小很少看摩托车的，然后那场戏呢，很多人觉得你要开到90码100码， 嗯， 你才可以那个头发才可以吹出来。 是， 你要开得太慢的话，你没有速度感，那不行的。 嗯， 那飙车那么快的那速度， 虽然今天的风很大，大家走在路上也可以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但是效果不一样， 效果不一样。 对，然后呢？ 然后那场戏呢，很多人劝我，要不用替身吧，用替身吧。我说我们电影坚持是什么？是不用替身的。 您坚持没有用替身？ 对，如果用替身的话，这场戏拍的就没有意义了。 嗯， 你说，那我觉得。我都觉得给我自己的没有交代了，我觉得看不起我自己。 也就是说，不太会骑摩托车的你 骑上了， 然后100码， 嗯， 还要打， 然后中间就是果然出事了。然后那个跟拍车呢，其实挡着视线了。我是现场学了一小时，叫别人教我。 你在摩托车上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啊，没有动作嘛，就是开就快，就 只是开快 飙车、 啊， 飙车就是追逐嘛那场戏是、啊。然后有一个拐弯的地方，那个跟拍车挡着我视线了。当时呢，因为当时哎呀，我们拍太着急了，没有看路线，车一拐弯之后，我一看来不及了，我直接就开沟里了。 开到沟里？ 对，开沟里之后，那个车就翻了，翻完之后，我觉得真的命大， 人就得飞出去了呀。 对，然后我呢就那0.01秒的时候，瞬间的时候，我就做了一动作，我就蹬了一下车，我那跳了一下，所以我人比车快了一点。如果不跳了一下，我被车一下卷进去了。 天！ 卷进去，其实那个后，我现在一说摩托车我还害怕呢，我再也不敢碰摩，我现在有点。但是呢，你知道那个马路牙子吗？这么高的马路牙，公路的马路牙子，这么高的马路牙子，这很硬的，骑的。这边是铁栅栏，铁栅栏还那种带尖儿的，然后旁边还那种大树。哇！我当时我其实你想多可怕吧？但是我出完事之后，我只是这边的皮都掉了，这皮就掉了， 有半个身子。 对，掉了之后我只是缝针的，这个地方缝了好多针，只是缝针，但是你看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当时撞完之后呢，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大事，我们组里的人吓坏了， 肯定啊， 所以去医院做了包扎检查，哎，觉得我头什么的，我感觉因为我跳了一下嘛，我是滚出去的，然后回来继续拍摄。其实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第二次 还有很多小伤。 第二部这个还没有后边这个伤受的更大。 天哪！ 其实拳赛那场戏呢，为什么大家看到 前面那个不是受的最伤， 不是最大的伤，玩命。其实最大的一次伤就是格斗那场戏，擂台格斗那场戏，跟王文祥大家都知道是中国拳王， 是刚刚给大家放的那个小片段吗？ 对对，那场戏呢，为什么那场戏，我相信你们要去看那场戏的时候，你们也会受感动，因为这场戏真的很走心很写实。那场戏是为了尊严而战，他是其实他面对不是对手，真的是他自己，是他的命运。因为这个人物他生活中已经很失败了，所以在这舞台上，这舞台是他曾经成长的地方。如果在这舞台上再倒下的话，他就觉得 一生都站不起来了， 一生就是一生的一个失败者， 一定要证明自己。 所以他打到最后打的真的是命运。所以这场戏呢就很感人，所以这场戏打得也特别狠。真的，我相信在目前在国内的一些动作片里面，所有动作片里面，我觉得这场戏一定是别出一格的，别具特色的。所以为什么很多观众看完，包括留言你们可以看，其实很多人看了这场戏都流泪了。所以这场戏，这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但过程中呢，就是跟王文祥那场戏，其实打脸那个都是小事情的，就有一腿踢到我大腿上，一腿要把我踢倒嘛那一场。因为王文祥呢，他力量很大的，所以就是当时呢，第一条、第二、第三条，我看回放，我总是觉得不够满意。 他前三条没有踢得很用力是吗？ 对，我总觉得因为没有力度太假了，太假的话，我总觉得我之前都一直在坚持这个风格。如果用这一腿的话，给我这场戏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瑕疵的话，我觉得我会 后悔， 我会永远都难受的。我什么时候回想着，电影是这样的，一句 OK 之后就成永恒了， 嗯， 永远都是这样。我当然不行，所以你说可以，我觉得真的不行，我再来一条。我这样，我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真的来一下吧， 使出全力的那种。 对，然后就踢完之后很漂亮，很棒。 所以到时候看到他一腿给我踢倒了一下，特别的干脆，哗，把我整个人都踢起来了， 真的是给你踢飞了。 对，其实这个 就这一条应该就是一条通过， 对，最好的一条。然后踢完之后呢，然后我觉得呀这个好，但起来之后呢，一会儿我还看回放呢，因为腿受伤之后，它不会像摔摩托车那么立竿见影，马上就可以呈现出来。 它会有一个缓释期。 缓释期，我走过去看回放，看我回放，哇，我太棒！等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不行了，站起来要再走的时候，那个腿就已经僵硬了，跟一石头块一样， 肿起来了。 对，就肿的，你知道你们腿现在是这么粗，然后踢完之后一会儿呢，我腿就肿粗了一半，我整个那个裤子都被撑起来了。哇，这太可怕了！当时 感觉也就是我大腿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当时， 然后去医院一检查之后，里面的小血管，小的血管全爆裂了。 那像这样的情况，血管爆裂要怎么处理啊？ 爆裂之后用穿刺，你们懂吗？一开始不敢穿刺，然后一开始我就当时他那样缓一缓，我停个两三天之后才能穿刺，然后回去就用冰块包，每天睡觉时包了一圈，然后吃那止疼片，吃两片止疼片才能睡着，因为太疼太疼了。 穿刺是那个腿里面要响气泡。 对， 然后把针穿 着，对，往下呢是穿刺的时候，就你这个血不抽出来的话很难好，而且你不抽出来的话它会留后遗症的，所以当大家都打过针吧。 它疼痛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是我长这么大感受我最疼的疼痛了。 拜拜。 就那种疼痛不能，就无法让你说用疼去形容那个疼啊，让你觉得呀，就是现在想起那种感觉还是浑身的。你想那么粗的一个针头，那么粗的一个针头，但我觉得都这么长， 针头这么长。 对，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得有这么长。要你想，得扎到大腿里啊，扎进去之后，它有那个扫描仪，就可以透视，可以看那个电脑里面，可以看你的血。 那个针扎下去是不会一下出来的，对吗？还要在里面 绞啊，那个最疼的，那就在里面绞，就看着电脑就在那别绞，哇！ 可以打麻药吗？ 打不了麻药。 那当时提问，疼到那个份儿上，有没有脑子中有一丝后悔过？ 怎么可能啊！当时我觉得我一定要做得更好，我跟你说，要不然这个牺牲这个伤就白受了，我跟你说。 做得更好，就再来一架。 对，就要拍得更好一点。所以这个当时我抽用血抽出来之后，全是黑的那个时候。抽完之后呢，当这场戏就停工了，因为我在医院，那我在北京休息了四个月，我住院住了一个月，然后出来之后呢，就没法拍了。后边休息四个月之后，我整个疤伤养好之后，又回去把这场戏给补完的。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伤要休息四个月。 对，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创伤。 对，因为其实对现在来讲，特别对我们来讲呢，特别对我来讲嘛，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的余地。你要做，你就要做的极致。如果你做不到极致的话，你凭什么让别人关注到你的好啊？ 什么叫做玩命？不光是这个电影的片名叫玩命，对于演员而言，整个过程都是在玩命。 对 对，这也是起这个名字的意义吧。 对，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如果不去深入的了解这种中国功夫片背后的故事，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一些东西都是做效果，可能说，哎，这效果怎么做的这么真啊， 花拳绣腿。 对，但是其实都是真的。那我们也要给在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来看一下你两个很精彩的片花好不好，让大家不要错过。就玩命，大家刚刚通过我们两个很短小的片花里面看到的，无论是各种翻啊还是打掉的镜头，全部都是真的。 对，因为我们也做不了假，我们也没有钱做假。 非常然。那请问，因为对于大家而言的话，如果刚受完伤之后，他可能会有一种那个创伤后遗症，他会再打的话，他会稍微有点害怕。对于你而言，你会吗？ 本能，我跟你说，就我跟你说，打的时候倒还好，关键是摩托车。你知道我摔完之后，我戏还没拍完呢，我还要继续完成啊。关键我还要再继续开，你懂吗？那种感觉我真的感受到了那种就是应该怎么说，就一朝被蛇咬， 心灵上的一种恐惧， 心灵上的恐惧。我终于知道那种心灵上的恐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等我 伤，我受伤的时候，我开始做导演，开始拍别人。嗯，我就开拍我，是拍近景，拍这么大的，所以我把打一些动作的都放在后边了。那个时候我伤好了，伤我恢复伤恢复的特别快。等我伤好了差不多的时候，我继续要把那些补完。在那个时候几乎 快到什么程度？刚才说整个这个半个身子皮都没有了，然后你几天就恢复好了？ 那个其实我就能走路了，我就可以拍了。我只那个但那个包那个针那个东西的那个还不能拿掉。就我能走路就可以了， 你只要能走路就可以重新拍，即便这个伤没有长好。 对呀、啊，必须拍的，因为电影啊，一二百人的电影剧组，你想想，因为这个戏也是我，也是我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我把我的其实也投资了第一笔钱，也是我的投资，嗯，我也是出品人这个电影的，所以我带了两个朋友一起来做的，每一天都是一二十万的支出啊、嗯。如果说你不拍的话，你想想，你真的不可以的。 所以当你重新站到这个摩托车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 所有人开始建议我不要让我开， 让小雨开就行了呀。 但那个时候幸亏我不认识你， 早点认识他呀， 因为怕我再出事， 我来开， 真的怕我再出事。所以说当时到那之后呢，但是我一定要坚持，我觉得这个你得完成啊，要么之前那我开的就废掉了。然后我觉得当我抓着骑上之后，抓着摩托车那一刻的时候，我手是发抖的。 你见到车本身就会很害怕 了，对，就现在还害怕呢，我手还在发抖。 所以那种害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 本能 吗？一摸到那个 对对对 东西，就会想到当时摔的那一刻 吗？不敢去想，那到现在我都不敢去想那一刻。如果你可，我就觉得，如果万一有一点，你车碰头一下，或者你哪摔一下，你哪碰一下，你都可能我们今天就坐不到这里了。 如果您的那个身体当时没有说快 没有 离开的话，可能真的会有危险， 可能被卷进去了。那卷进去就后果不敢想象了。所以拍这种片就是这样，他意外你避免不了。我相信前辈们包括陈文莲他们都经历过一样的一些，只是说我觉得命大吧。所以说 那你当时手抖，然后你怎么克服的呢？用多久克服？还就这样坚持着往前走了？ 还不该让别人看见的手抖啊，让别人看到的话觉得其实挺丢脸的。然后我 继续开拍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我就很奇怪，我的手，我当时一直看，我手怎么会抖呢？就不想，就不要抖，不要抖，你控制不住，我就手一就之后一抓摩托车，跟真的抖，抖得很厉害。哇，真的是心灵上的那种恐惧。 大家都会有，小的时候游泳的时候，你一旦被淹过，可能你就真的很害怕水， 对，就再 怕到只要一接触到水就会发抖的那个样子。 嗯， 但你还要继续拍，然后呢，就我就告诉所有的工作人员，开始各就各位，就不要管我了，然后开机开拍，继续拍，继续拍的时候呢，当时其实我开那个摩托车已经被撞坏了，已经被撞坏了，撞坏了之后呢，当时又换了一个摩托车，对，换了摩托车， 是一笔钱呢，然后。 赔钱了，确实赔钱，赔得可心疼了。 疼的主要是这个又赔了一笔钱，重新拿一辆摩托车。 所以手在发抖吗？ 对，终于知道手抖的原因了。 不能再赔一笔钱了，我手在发抖呀。 对呀、啊，我手发抖，不能再摔了，再摔我还得赔钱。 还要重新建立感情，然后就一二三 ，action 开始。嗯，开始之后，当时很顺利，把整体拍完了， 一条通过。 啊，不是一条，也拍了很多条。嗯，就是 那很多条心里都会在 不同镜头嘛。嗯，前面两戏我加起来，前天后我加起来拍了是将近三天，就你看的有两分钟的一个片段，我是拍了三天。 天啊！ 嗯，那你现在还害怕吗？ 现在不敢骑摩托，现在我也没有摩托车，也没有摩托车概念。但是我一想，我后怕，我真的后怕。 但是如果之后再有电影里面会有这种摩托车的镜头，还会继续克服恐惧挑战吗？还是说会跟导演提议说，哎，我们换一个其他的？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别人的戏的话，我改变不了他们的创作，嗯，所以那你只能按他们说的要求去做。我觉得还得继续骑辆摩托车去追逐，但如果是我的戏的话， 就尽量避免。 我的戏的话，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不让出现摩托车， 彻底封杀摩托车的镜头。 哎，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像你拍过很多的武打的戏哈，你在自己做这个电影之前，会不会想要挑战一些新的项目，是之前完全没有过的，自己把戏加进来的？ 我跟你说，挑战项目其实就是拳赛那场戏，嗯，就拳赛那场戏。 但您之前不是也有 打拳 吗？ 每天在 打拳， 对 呀、 啊。 你说我不会的吗？ 对， 就是一些新的、全新的尝试。 其实动作这块我都还可以吧，翻呐、啊、打、啊，不管各种方面的东西，我都还可以吧。你要说真的，我不会的。我想想，你觉得我什么不会呀？ 这个问题问得好呀， 简直是自信到一种程度。他说你跟我说说我有什么不会的。 你说呀 太厉害了。OK， 对，因为拍戏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嘛，中国武术 它是所有世界上所有的格斗术都是建立在武术的基础上去延伸的、嗯，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好的基本功、嗯、哪怕你那个不会你一看就会了。 哎，那这样吧、嗯、老师我换一个角度来提问哈、嗯、就是比如说您刚刚也说国外的一些电影拍出来呈现的效果会有一些看起来很精彩很厉害令人觉得很爽快的那种镜头、嗯、有没有那些好莱坞电影当中看起来很厉害的镜头是您想亲身去尝试一下的？ 我跟你说啊，其实好莱坞的，我跟你说我非常想去好莱坞，我非常崇尚他们的一些专业的制作理念。 嗯， 所以等我有时间，我一定会去到好莱坞去吸取，因为好莱坞它风靡全球啊，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包括他们所拍摄的那些我们所看到的那非常非常，就拿这个追逐场面来看，你看《速度与激情》那种戏，我觉得你不管是真拍假拍，它出来那种节奏感和那种速度和那种张力。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 棒。那像那种戏如果要是真 拍出来， 哇， 其实这就是我下一步的， 就是不用特技来 不用 特技， 我不要特技，我不要特技，所以我就想给它拍出来，拍成这样。其实这是我接下来要去做的。 那还要骑摩托车、哦、 对，这样不要挑战骑摩托车的速度与激情，或者拍一个暴力摩托 那个里面有很多摩托车的镜头、 我下部电影呢，我下部电影叫斗士，下部电影已经剧本做完了，我在十月份会开机在东南亚拍。我下部电影呢有一，我特意写了一段追逐，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追逐，也是摩托车，四五辆摩托车追那个皮卡车。 要您亲自去骑吗？ 我坐皮卡车啊 我说 不想看了，必须要亲自骑， 就骑了这一次。但那场追逐是非常厉害的，枪战爆炸啊！因为这场戏是跟那个东南亚军火商一场追逐，所以说我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好莱坞呈现那种特技啊，又怎么样完成的？我想用这部戏给它实拍出来，我相信实拍出来的东西呢，会更加具有震撼力。 我很期待看到坐在皮卡车上的您。 别到时候连皮卡车都不敢坐了、 okay. 所以像您就是这样大强度的去拍一些这种动作戏，我还想了解到您生活当中在吃的方面会有注意吗？ 我跟你说吃这一块呢， 还是说真的认为觉得自己是怎么吃都不胖，还是您也会有自己的一套饮食的一个概念？ 没有，我没有饮食概念，我从来不忌讳吃这一块、 嗯、 但是我更多的偏向于牛肉和羊肉。 那就是有在做， 唯独只有这么一个要求，因为猪肉呢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它会影响你的肌肉的爆发力， 嗯， 对，它会影响你肌肉的密度，这是有相当大的科学依据的。包括我们在队里的时候，所以教练都经常就会多让吃一些牛肉，牛肉会让你的肌肉变得更加的爆发力更强，它密度更强。 嗯，那你牛肉一般都是怎么个做法？ 我不做，我也就是买一点牛肉吃，我也不会做饭。 生牛肉啊？ 我也不会做那个牛肉。 怎么可能生牛肉？ 我做过一次牛肉，你说做牛排，我专买了个锅，买了个油，买了个油。 就锅坏了吗？ 不，我烤的牛排烤了好几次，全是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黑， 这个人喜好问题，就喜欢吃黑牛肉。 可能吧。 对，越糊的越好吃。 后来呢，我就不敢做了，然后最多让我朋友做，或者让别人做，或者要不去买一点吃 牛羊肉。那你是一个会喝酒的功夫巨星吗？ 我觉得不会。 每个运动员呢，都会对酒这一块都会严格的控制。 嗯、 我相信，像甄子丹呢，像李连杰他们，一定因为酒，他对。运动员的特别演员， 运动员是一定不能碰酒的， 他会对你的就是你体能啊，还有 一些代谢呀、啊、会有很大影响， 体质主要是体质会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而且 他其实控制的还是很严格的、吃牛羊肉嘛，然后吃蔬菜、又不喝酒。 是，其实要这样想的话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人呢，那你就得按这么一类型的人的方法，针对性的，你方法你得有方法，要不然的话，你就像我们瘦的和胖的一样，那你想成瘦的话，那你可能多多练，吃的少或者怎么样，你会成为一个瘦的人。但有的人他们想，可能没有这么概念，我暴饮暴食怎么，他一定会胖的。对， 那你会吃水煮牛肉吗？川菜的那种，特别油的牛肉呢？ 太油的就不行了。 你看吧，还是有很严格控制。所以刚刚李炳添老师跟我们说，哎，我在吃上面没有什么忌讳，我觉得是因为他已经把这一种就是习惯是根深蒂固的，成为了内心的一个潜意识的东西。 是， 对，就像泽华每天都会吃一些很麻辣的东西。 哎，不吃油就觉得哎呀，这是生活怎么回事？这顿饭太难吃了。人和人的差距啊，就这样一点点形成的。 我们通过两个时段的时间，了解了李炳添老师现在正在上映的这一部电影，叫做《玩命》。然后呢，也跟大家了解了背后的一些故事，以及拍摄的真的是一些听起来我听起来都会觉得哎呀，浑身起鸡皮疙瘩那种发抖的经历， 嗯， 很厉害。这种精神真的是值得大家去电影院里看一看，不光有精彩打斗的场面，而且还有很走心的内心戏的一些画面。对，所以在一会儿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会请李炳添老师现场来给我们展示一些，比如他平时打拳的动作也好呀，然后还会请泽华给我们当靶子。 并不会哦。 啊，有人配合我觉得太好 啊，并不会，各位赶紧来配合一下，赶紧快来报名啊， 不要忘记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九八二。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一会儿见。 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爸爸，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吧。

朋友。 你以为你谁啊？ 你是他心中的英雄。 这是我唯一可以找回尊严的地方，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想永远成为一名失败者。 徐老板是跨国文物走私组织的幕后黑手， 你是卧底。 跪下。 泽华，你看完这个片花以后，有没有觉得很疼？ 不说不知道，特别是我们前面聊完一个小时之后，再看那些镜头的时候，真的觉得好疼， 感觉疼在我的心里。 天哪！所以你现在看的时候是怎样？还疼吗？ 现在我在看的时候 会有成就感， 比较爽一点。 下回你会不会想演那种打别人的？ 反正至少、 真是 哈、 这个戏很多都在打我， 都是对啊 啊，对，他说的太对了， 至少要先坐在皮卡上面了。 不管是我打你还你打我都可以、绝对不能让我再骑摩托了。 OK， 好，看完了非常热血的玩命的征集预告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把李炳云老师请到我们表演区去，好不好？ 在表演区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哈，平时一天是怎么样锻炼的，包括有这个打拳，自己在生活当中怎么打拳。没关系，我们那边有话筒，可以通过那边跟大家继续进行交流。 那边那个架子上面的话筒是可以拿下来的，靶子你要不要也去一下？ 都是可以自己打的，我小时候也是打过军体拳的。 来吧，咱们配合一下好不好？ 啊，真的算了吧。先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你平时是会做哪些训练？拿着话筒对，手持话筒， 要这样说 可以拿下来， 可以拿下来， 可以，可以拿下来。 其实我平时呢，有时候如果对肌肉练习的话，就是会做一些，其实最简单大家都知道俯卧撑 啊， 但俯卧撑有几种锻炼方式，其实俯卧撑呢也不能乱练。 嗯， 因为乱练的话它就会，因为我们练的第一是要健康，第二是要美感。 老师镜头在那边 啊，第二啊，在这边哈。第一是要健康，第二是呢要美感，所以说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俯卧撑的方法，好不好？ 你是基础的俯卧撑还是会？ 对，基础的， 三根指头、两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那种 啊、那不需要的。对，因为我们觉得还是以健康、以美感为主。 对，俯卧撑是最好的能保持上肢力量的一个动作。 对。 那泽华，你要不还是去帮李炳云老师去拿一下话筒吧？大家也可以在他们展示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酒吧，你就可以看到武打演员平时在生活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练的。好，现在我们还是把画面交到表演区。 好，首先要跟大家做一下这个俯卧撑。直接先做给大家看好不好？ 有一种平视的。 那我还是拿话筒去吧。 好，老师你稍等一下，泽华过来拿一下话筒，然后他可以辅助你一下。 好，人肉话筒架已经到了。 很帅的话筒架。 对，打开的，打开会让你的胸部练得宽一点。就是这样练，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对，然后这个练个十几个差不多，然后再做窄的，宽的呢是走向外，看到没有，走向外、这样做是练你的宽度的，然后窄的与你的胸同宽，胸同宽你的肘就不要炸了，就往里收，这样练，这样是练你的修行的，会把你的胸练得很有型。对，还有一种是像一个心一样，看到没，像一个心一样，手指然后靠拢，像一个心一样，这样练，这个肘炸开。这样呢是练你的中束的，会让你的胸窝会很好看。对，还有一种呢，这三个呢我觉得是一组， 难度值呢是不一样的吧。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难度嘛，只是练到你觉得 练的部位不一样。 对，练 到很气，我做一个都觉得很难。他说三组不一样，没有什么难度吧。 哎，泽华你要不要现场试一下老师刚才教的那三个动作？ No， 解决了我吗？ No， 没有，你就每一组呢练个十几个，练到觉得力竭了差不多就换另外一组，三个连起来做完之后它算一组。对，还有一种是 如果是泽华，可能做三每一组动作做一个，他就力竭了，然后一共只做了三个， 半个吧，不用一个， 把你腿翘起来， 哦， 放在一个制高点，然后这样。 天哪，这个看起来非常难。 他做起来跟玩一样。 对呀， 这样是练你的前胸的。前胸，对，所以在你锻炼同时呢，你还有一个很美感的一个胸部。 那可以把脚放在这上面吗？ 那不行，太高了吧， 太简单了，说 哇，李炳渊老师做起来是玩，而泽华如果做可能就是玩命。 对，这练个几十个是没问题的，就是 几十个都没有问题。 泽华，你要不要试一下那个低的？ 不可能，我一个都起不来，我平的我都起不来。 做一个试一下嘛，至少成为一个笑话也是可以的。 你本身就是笑话了。 但我觉得你应该， 可以啊，都是虚的。 对，我觉得稍微锻炼一点，会让你的肌肉会变得很有型一点。因为咱们瘦，咱们有优势；胖的会练很久，你才会付出很多努力才会看出来一点。但你瘦的话，稍加练习，我觉得你这也就是一个月应该就可以出型了。 哇，一个月你就可以练出肌肉哎，泽华。 就会出型了，哇，这只是一种。然后呢，平时呢还会 高抬腿。你的高抬腿是怎么样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是这样的，对。 老师，这种累的动作呀，不没有什么难度，累的动作你就可以让泽华来做。 他的速度很快，我的速度不会有什么。这样我可以一起做，我们俩一起做，看大家看一下速度对比就知道了，好不好？高抬腿哈。 那这样，要不然你们两个都竭尽全力做30秒，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那做30秒，那我来倒计时喽，3、2、1，开始，30秒。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以及表情。不专业的那一位男主播，他的表情已经是非常狰狞。还有15秒，然后李炳渊老师 我已经不行了，我放弃了。 真的吗？ 真的。 还有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还有5秒钟，真的太快了呀！3、2、1，好了。哇哦！ 喘气吗？ 还在喘。 因为这个速度的话，30秒的话， 对，这个算是高强度的一个心肺功能。 我觉得得有200个了吧？ 不，主要是窄裤啊，太瘦了，腿起不来。 然后他平时做这样的高抬腿，还不是按时间计的。 对，而且已经刚刚李炳渊老师现场穿的牛仔裤已经是起得很高，就非常标准，所以可想而知，他如果换成运动裤的话，可能就会一直跑下去。 那就拜拜了，我可能就不会一起做了。 我可能一直跑到我们直播结束为止。好厉害！ 这仔裤啊， 嗯哼， 太瘦了，腿起不来。 好，这是前面说的俯卧撑不同的做法，然后高抬腿之后嘞， 之后平板支撑啊。 平板支撑一般是10分钟是吧？ 对，之前练的时候差不多10分钟，但是对于你来讲的话， 一分钟， 加轻1分钟。 不是，我曾经有2分多钟。 没有，他曾经在我们的节目现场硬撑过2分多钟，但是是那种已经到浑身发抖，屁股已经翘起来，就做的不标准的那种。 对，好像是。我觉得是练的而行，有的人可以做2分钟，有一些3分钟，但是我觉得你达到效果是一样的，都是想有一个健康体魄。 OK， 这就是做完了那个平板支撑之后呢？ 看你的腹肌。 干嘛？很受伤哎。 泽华并没有什么腹肌而言。 在做完平板支撑之后呢？ 打打拳嘛。 对，这个是我们真的非常想看的，想知道老师你平时怎么来练拳的。 因为 他刚对着我哎，很害怕，我要走了，拜拜。 没有，因为呢如果没有拳法的话，就自己你看打了空劲 哦， 就是你要 哇哦， 你在那个地方你感受不到，我在这边可以听到那个风声啊，都是非常的厉害的，空气流动声 那种吗？ 对，你像我打就完全没有感觉，它是嗖嗖的那种声音。 那当然了，人家是专业的呀。 我的天哪！ 对手的话，就是会拿个拳把。 老师不由自主的把泽华当成拳把。哦，现在。 啊。他刚才打那2下很疼哎，可能会轻了。 不可能。 算不算工伤？要不要赔偿？这是打拳，你打拳会打一套是吗？ 它不一样，它这是一个方式。以前呢会 打一些套路啊，但现在就不需要了。 嗯，好，打拳完之后就结束了吗？还是还有？ 就看时间了。 打拳大概会打多久呀？嗯， 这个其实啊，这个是有可长可短的，主要是还是看自己的。平时我如果是专门打拳的话，有可能会打个在拳馆会打个两小时锻炼。 其实打拳也算是一个高强度的有氧训练，因为它需要在，就是你不要看它只是空打，但是我感觉李炳全老师也是每一下都非常有力道的， 真的是。 如果那些带风的嗖嗖嗖的那几下拳都打到泽华身上，可能泽华现在已经无法再主持节目了， 已经飞出去了。 主要是，其实挺抱歉的，今天我这几天一直在做玩命的路演，身体是极其的 疲惫， 疲惫就是有点生病了，就极其的一直没有睡好觉。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看上，还是非常的专业。 今天状态其实你看我一直咳嗽，就一直状态不太好。 对，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因为毕竟现在还在排宣传期嘛， 是 自己身体状况本身也 不 太好。 我们也不要把嘉宾弄得太疲惫。 而且各位，我们今天直播间温度真的已经28度了，还穿的是毛衣，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牛仔裤，还高抬腿了30秒，很辛苦。 是 这样，我们请李炳全老师回到我们的嘉宾区。也提醒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平台和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好，李炳全老师已经回到了他的座位上，很辛苦，今天感觉把你坑到了。来，我们 没有 还要现场，因为广播节目还要现场让你打拳。 主要是你打拳不放，主要是你那个30秒高抬腿，我一看没对手了。 不是，我知道有的时候在训练过程当中是这样，如果对手太弱了提前放弃的话，自己可能觉得不想练了。 又是这样的， 我也就提前了10秒。 那比吗？ 啊， 你不比的话，你知道吗？ 没得可比了。 平时我们训练也是这样的，你比， 比着来， 就比，你不会觉得累的，你也不会觉得，你会觉得其实比着来就会进步很快嘛。以前我们练武术的时候练的时候是这样。 那像您平时在生活当中是都是自己练，还是会如果在空闲的时间有教练带着您练？我听说您是有一个教练，对不对？然后今天本来要来到现场， 那我哥哥，对。 好羡慕呀， 兄弟俩。 兄弟俩 平时会一起训练的时间机会多吗？ 我从小是被我哥哥 打大 的。打，对，太对了，被我哥打大的。 互相当拳把子。 没有互相，只有互。 因为我哥是全国武术冠军，现在我也是了，我也是全国武术冠军。但在那个时候呢，那我哥真的是我在练武术这一块的偶像，一直是我的目标。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在他的培养下就成长特别快嘛。 哥哥也是武打演员。 对，他也是武打演员。本来今天可以跟我一起来呢，但是呢他现在还在外地路演，所以我赶回来参加我们那个节目。我明天中午还要再回到山东。 那以后之后的计划有没有想跟哥哥一起来演一部这样的动作戏，兄弟两个对打，然后哥哥是被打的那一个？ 不要这样，不好玩。那哥哥在后面骑摩托车，他坐在前面。 玩命里记录我跟我哥哥的首次合作。 啊，有啊。 最后那大 boss， 你看里面最后能打的就是我哥。 哦，有你们两个对打戏了。 对，你们其实在后边我们俩打的是很精彩的。 你俩是长得非常像的吗？ 他比我大几岁。但是在电影里面呢，可能我在电影里面呢看得特别像我哥，生活中还是有一些悬殊的，因为我哥比我壮。他很壮， 所以外形上是差不多的。 你刚才看那个片花，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跟我有点像的？ 天哪，那你们俩可以互相做替身呢。 那并没有什么用啊，两个人都那么能打。 你受伤了，来我来。 其实跟你说实话，当我受伤的时候呢，我哥永远都说一句话，我替你。 哎呀，好感人呐， 真的。 哎呀，其实这种兄弟情呢，我哥都年龄那么大了，总是看到一些危险动作的，就我替你，好像咱俩侧面看来挺像的，我怎么可能让我哥替我呢？ 这句话哥哥听完应该也不高兴吧，我哥年纪都那么大了要来替我， 关键是我也不小了。 OK，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听到炳渊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也有很多非常努力的事情。功夫片我们看起来非常的过瘾，但是在拍摄前后有太多的那种心血啊，这样的心血呢是希望大家在影院当中看得过瘾的同时，也可以体会和感受到的那种精神。 其实玩命呢，传递的主要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嗯， 就像玩命的主题，不认命就认命，因为它还突出一个就是梦想的可贵。 嗯， 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从这个电影中的看到自己为梦想打拼的身影。 对，不但是一部看起来打得很爽快的这种武打片，其实也是给我们传递了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正能量， 正能量， 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对， 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因为就是通过李炳元老师这两个小时给我们讲的他的一些在拍电影幕前幕后的一些经历，也是深深的把我跟泽华震撼到了。 嗯， 也非常感谢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感谢两位主持人。 这电影现在正在热映当中，所以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带上你的亲朋好友啊，一起去电影当中玩命一下。 是的，不认命 到肉，哦， 就玩命。感谢您收看， 还有 收听收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嗯， 我是李炳渊。现在呢，玩命正在全国院线和爱奇艺上同步播出，大家多多支持玩命，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老师。那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拜拜喽， 拜拜。 又怎能 没有爸爸呢。孩子啊，你有天会明白，穷爸爸和富爸爸都想成为一个家的好爸爸。爸爸是非常爱你的，像妈妈一样爱你的，我们就是你的家，有你任性闯天涯。爸爸虽不能常在家，但是爸爸时时刻刻把你牵。